念奴娇，昆仑。1935年10月，横空出世满昆仑，阅尽人间春色。飞起玉龙300万，搅得周天寒彻。夏日消融，江河横溢，人或为鱼鳖。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？而今我为昆仑，不要这高，不要这多雪，安得倚天抽宝剑，把汝裁为三节？一节为欧，一节赠美，一节还东国。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。